别怪我，偏听贾兰之词，你不戏问柳素，二不查访乡里，这三不言素与诸之事，以致酿成这千古奇冤，怎不叫人痛心疾首？ 有罪，那个当官的会有罪。 我错善良，少爷杀凶犯记冤魂，你把心放，突然是把灵魂寄到枉法，我也为你昭雪冤枉。罪犯打入囚车，听候发落。 是。 童儿，将我上报，我要到离离庙前去请罪。 老爷， 将我上报。寻情枉法，嫁祸刘松，我气他，他他私添案卷，小心我，错杀了刘松，请大人发落。 爹爹，天民之过，实乃是小女之罪，只求爹爹赦免天民，女儿我虽死无怨。 此罪乃是家来二人，真是委屈你们了。 冤枉！冤枉！

你怪罪为父吗？ 官人，为官清正，执法严明，为亲不怪。 十一年来，先亲为我日夜操劳，我是牢记在心，实难忘怀。只怪我终日只知忙于公务，而淡漠了父亲之情，才使先亲遭受牢狱之苦。你我婚配实在，我未曾送与先亲，一件心爱之物，今日我却送与先妻的是镣铐枷锁。 将你收留，供儿读书，是教儿做人，儿才金榜得中，出任为官。这桩桩件件，若不是老夫引诱儿连襟难日，你不念养育之恩，翁婿之情也就罢了，可你不该呀！不该将这恩爱夫妻之情全然不顾。严天明啊，严天明，小女昨天啊叫你将他发配给官府去谋财，我倒要问你错斩刘松水之罪。

苦命的儿奔向何方？